哋香港嘅人最中意。我系肥佬黎， 你真得，我真准备唱草，我准备唱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咁啊，今日如果有睇节目、睇视像嘅话咧，即系大家见到我哋嗰个精神咧，好似就好似精神啲啊，因为打光咧打得好似好 sharp 好多啊， 系咪？ 嗯，好似系。唉，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 不过我觉得个电视机应该拉落少少咧。如果唔系，我想望个镜头嘅时候咧，就成好似恶高个头。 唔系个镜头唔喺上面，就喺呢度啊。 佢喺呢度啊，因为个 镜唔系，但系呢个你要想望下个效果啊，大哥。 呢个确实系嘅，咁所以咧就应该我哋有一个伸缩臂啊，咁样样可以伸落啲啊，咁样样嘅。咁啊 ，anyway 啦，咁啊就嗱。就而家咁样嘅，因为我哋 YouTube 直播咧，好似话可以直现场货金嘅、哦，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咧，原来系 live 咧有咁样嘅功能好处嘅、哦，其实系，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勉励下我哋自己，即系一啲做 live 嘅主持啦，系嘛，即系当系俾我哋一个鼓励啦，系嘛，咁而且好似话都唔。贵嘅，好似系咁啊！究竟可以点样搞嘅话，即系我都未熟啊，因为琴日阿院长同我讲嘅，咁啊，即系呢个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啦，系嘛？ 佢唔知道有个咩 super 唔知咩嘅 scheme 啊嘛，俾廿蚊、十蚊都得嘅咁样咯。 系，即系呢啲咪就系小额捐款咯，系、嘛？即系呢啲咪就系奥巴马精神咯，系嘛？即系佢呢啲就真系吓，咁啊 都啱啊！你谂下，我哋上唔系上两个节目。就係應該係星期三嘛，就係因為我哋嗰個機係壞咗，所以 that's why 咧就去唔到 YouTube， 就焗住咧要去 Facebook， 應該係星期二嘅節目，就係、是、呢個嘅拆西台， 係 焗住咁，咁所以咧其實啲儀器都要更新啦， 係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其實主要我嗱最近啦，咁呢一個就同呢一個花生台嘅營運就好有關嘅，因為我哋唔知點解啊 YouTube 咧。呢排嗰個廣告費咧就跌得好緊要，咁唔知係咪因為 YouTube 最近可能俾啲人封殺啦，即係最近就好似話有啲人就話啊佢即係鼓勵啲人播啲咩色情啊乜乜乜乜㗎嘛，即係咁所以有啲廣告商就話點樣即係要封殺佢啊咁樣又成，咁所以希望大家啦即係聽眾啦，即係呢個積極啲 click 入啲廣告度嚇，咁、可以即係幫助到我哋營運啦咁樣， 或者睇曬嗰啲廣告咯，唔好 skip 咯。 係啦，咁呢個我哋好耐都冇呼籲過啦，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唔緊要，咁其實我哋係相當。 我都 remind 緊自己，因為通常我係 啦， 我一定 skip 嘅。 你作為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心性急嘅人都係咁樣嘅， 因為有時你唔知啊，我試過一個廣告咧，四五分鐘 啊。35分钟我试过啊， 35分钟讲好，大佬屙完几督屎都得咯，大佬冲埋凉都得咯。 你如果系心急嘅人咧，咁就如果你见到 link 有 link 嘅，就揿入去，咁揿入去咧，咁佢就会放过你噶啦。係嘛？即係你撳一條 link 咧，咁喂，咁我哋又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嘅廣告費啦，係嘛？咁你又即係可以即刻，即係因為佢通常佢就係你撳咗 link 咧，咁就即刻可以去片㗎啦嘛，係嘛？咁所以大家我建議咁樣做啦，見到有 link 就撳 link 啦。即係如果你話長嘅，都唔勉強大家啊，都唔需要一定要睇曬，唔需要等曬。 我估計下個月我哋應該要蝕本喎， 係嘛？ 係啊，要貼錢出嚟喎， 係嘛？ 係啊，因為你嗰個 YouTube 嗰個廣告告費跌嘛，唔係收聽跌咗，而係因為唔知咩原因， 唔知咩原因啊，咁就 所以大家幫手貨金啦，有 PayPal 嘛，我好耐未呼籲過， 係啊，咁我哋亦都有 PayPal 嘅，咁所以大家就踴躍啲啦，係咪？咁好啦，喂，咁今日講啲咩呢？咁即係上個禮拜啊，哇，好似你話好 desperate 喎，你華民主書院，你又搵港姐嗰度呢，即係你搵到係咪好似唔知蘋果係咪有人聽，係咪有人聽節目啊？ 有啊，蘋果有人聽，所以先搵我咋。係啊， 我以為你自己專登真係線過，喂，你不如講問我呢個問題啊。 冇啊冇，陶君衡今時今日已經係唔需要上大傳媒㗎啦。即係我唔需要其他人知道我講過咩，今日你鍾意咪聽大軍閥囉，唔鍾意亦都唔聽，我亦都唔介意。係咪我都唔選囉。是不是已經宣布退休了在政治上。那不過那個是 friend 來的，打電話問到我，喂我聽了你大軍閥，你這樣講，那我不告訴你聽。那我論點其實這個節目已經講完了，就 是喂你既然有這個的主張，無論你是港獨又好本土又好，你是不是應該自己出來講呢？喂你既然有這個主張不是你講，難道我們代你講啊？同埋 你搞 俾人感覺就係 你知唔知 驚啊？ 你要揾嘅人咧，其實佢而家可以去美國國會講啦。 哦，咁啊係， 你明唔明白？ 但係可以去美國國會講，唔代表你夠膽喺美國國會面前講自決啊嘛？佢有冇講自決啊？冇喎、啊， 咪佢講話，即係而家由一國兩制就進化為一國一點五制啦。 咁你個解決方法，你個解決方法係咪你個主張咁港獨或者係自決先？ 佢協助你搞公投啫， 我聽唔到、啊。我覺得你唔敢對住美國佬講，因為美國佬都反對港獨同埋自決、啊，同老共係同一鼻孔出氣、啊。 嗯， 係咪？喂，如果你要攞美國嘅支持，你有乜可能？你話你港獨或者自決啦、啊？其實老實講，坦白講，我聽到一個人嘅 comment， 所謂自決咧，其實就係唔敢講港獨，所以咧就用一個自決嚟包裝自己本土嘅啫嘛。喺立法會選舉前啊！2016年9月之前，我聽到呢一個咁樣嘅傳聲，我唔知道，因為我同嗰班人唔係太熟嘅，亦都冇同佢認真討論過咩自決。嗱，老實講，我講過好多鑊噶啦，我個人嚟講，我係支持自決嘅。我亦都悔恨咧，即係當年咧，我哋嘅上一代嘅人咧，喺84年簽呢個聯合聲明嘅時候，係冇提呢一個自決嘅。不過蘇州過後已經冇艇搭啦，你係翻唔翻轉頭嘅？而家俾人食住個勢上。你講乜都冇用啦！ 嗰陣時自願放棄三腳凳啊嘛，講緊嗰樣嘢係。 喂，你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你要去美國國會嘅話，係唔可能將一啲美國人都唔會撐你嘅嘢咧，係國際化。一港獨，二自決。喂，美國連台灣都唔贊同啦、啊！台灣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大佬有埋軍隊添啊！係有唔同嘅政權噶。美國佬都話我哋係維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在這個問題上面，連全世界最惡的美國佬都不敢說，你就不要在這裡鳩吹啦。我找他來就是想告訴他你鳩吹而已，你不要亂這樣點我們香港人啊，大哥。 那你明知你會教訓他，你 我沒有說教，不是我沒有說去不過因為可能出了這段新聞呢， 更加不會來。 我同事就說不如阿土你到那裡好、 啊， 因为点解咧？可能会有蓝丝嚟搞事喎。 啊，系。 O、okay? K， 就阿龙可能如果你冇嘢做得到到嘅，因为我揾几个大只少少嘅帮手顶顶门口嘅大佬，唔然间俾人撞散咗，大佬连论坛都搞唔到嘅，真系。因为有啲友系会诠释咗我变成一个港独论坛噶嘛。 系啊。 即系苹果个题都咁写啦。 嗯。 虽然我冇乜所谓，屌我如果惊咩啫，系嘛？ 政治嘅隔篱都咁样讲嘅。 喂，讨论下都唔得啊！你系黐线噶你，系咪你真系黐线，我讨论下都唔俾，唔系啊嘛？ 冇啊！而家嗰啲護法都講啊嘛，言論自由係要建基於一國嘅安全之上啊嘛。 咁我咪話俾你聽，你哋點啊唔合理得啦？你講完你一套黃台陽，或者你講完你一套招顯聰，講完你一套嘅自決派嘅代表，我話你戇鳩得唔得啊，大哥？ 嗯， 係嘛？大家聽下你點樣戇鳩得啩？使唔使上綱上線咁緊要啊？戇鳩！喂，這個世界仲有冇言論自由、表達意見嘅自由㗎？我得呢個 point 嘅啫，係咪？不過大家可能唔知道我發生咩事嘅，因為有人嘈緊，就我請呢、這個請嗰個啊嘛，大佬唔係啊，陳浩天唔係啊，尤慧晶啊，嗰扎友全部甩底啊，我陶君使親自打電話揾人、我費事碌我啲卡啊，大哥。喂，大佬，我為咗個論壇咋，因為我要寫一本書叫做《回歸20年》啊。 嗯， 我唔包本土派嘅论点，点样写啊？我唔包港独派嘅论点，我点写啊？哥， 入面有房屋啊、醫療啊、教育啊，乜乜春春都有㗎。但係我雖然嗰啲講者講啲內容，我覺得有好多都係 cliché， 好渣嘅啫。不過問題你都要做㗎。 唔係咁，而家有一種陰謀論就話你咁渣，你都揾翻嚟，咁你係咪同佢抬橋咧？係嘛？即係你係咪即係益咗佢咧？因為有啲人咁樣講㗎嘛。 咁你都要聽人哋講點渣㗎，佢論述係乜嘢 㗎？都唔係啊，其實係個 trend 嚟㗎嘛。你咪睇翻喂九七之前大家喺度討論啲乜嘢，然後點解由九七到而家嗰種水平係會跌到去咁樣咯？ 唔係，同埋你可以補充到嘅，即係成個本土運動咧，其實係有客觀基礎咁。 嗯， 即係九七回歸咗之後，無論經濟同埋社會嘅矛盾，即係嚟僆仔買唔到樓啦。一國兩制發覺咧，就係即係老共嘅干預咧，係越嚟越嚴重。其實係有學術可以研究得到嘅。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咁嘅反彈咧？即係唔係冇歷史嘅原因噶嘛？唔係冇客觀嘅基礎喺度嘅噃。喂，我哋僆仔嘅時候，即係接受嘅睇法就係話，冇啦，呢個係一個政治妥協嘅產物。 嗯， 我哋形勢比人強，形勢比我哋強嘅意思就係，我哋唯有係接受呢一個嘅妥協嘅產物嘅啫嘛，係咪？殺咗一國兩制先，如果佢有乜事違反嘅時候，我再嘈你。Rather than 根本係唔可能嘅情況之下，提咩自決啊、獨立嗰啲戇鳩嘢，係咪？英國佬喺度同你頂啊！都頂唔掂啦！喂，佢所有撤出嘅殖民地啊，所謂嘅 decolonisation 啊，全部都俾人公投噶啦，點解淨係香港冇啊？因為當中國加入聯合國嘅時候，其中一樣嘢就話對唔住，你個聯合國嘅人權宣言裏面嘅第一條，關於住民自決，所謂 self determination 嘅部分，我要抽起，因為呢個對唔住，唔係你嘅殖民地，係你強搶翻嚟嘅，咁你聯合國 establish 咗呢樣嘢。有保留呢條條款嚟㗎嘛，咁你香港人講乜講乜春啊？喂，除非老共俾你咁樣做，如果老共俾得你咁做啊，中國都民主咗啦。就算咗民主咗中國，所以陳雲咪坐得曬嘅。中國人嗰啲大中華情義結都唔會俾你獨立。呢個係咪事實先？係咪？咁我都要聽下嘅大哥，你嗰套係乜嘢？係咪？屌我冇撚所謂，你而家中意講乜都係咪？我都唔需要為我自己的問題嚟辯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書院，所謂一個半學術啦、半社運嘅機構，聽到其他唔同嘅意見有幾困難。我都會想聽下黃台長究竟你係咩論點啊，大哥，係咪先？有咩問題？ 同埋 你自己嚟講咯。 同埋你話回歸今年係好特別嘅，一嚟就係回歸二十週年啦，二嚟就係呢一個叫做係這個暴動啊，尤其是我們講緊個六七暴動的50周年。咁呢兩個日子搭埋一齊呢，其實係好特別嘅。咁尤其呢個亦都係對於習近平嚟講，即係亦都係佢有文革嘅意義喺度啦。咁如果你大家有睇即係呢個自由亞洲有篇文呢，咁最後即係都有睇過啦，咁就係講緊即係而家最近啊，習近平咧係非常刻意咧，係用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文革嘅方式，點去吹捧自己呢個核心係嘛？即係要即係中國即係全方位，即係任何各級嘅領導啊、各級嘅機關啊，即係已經唔係話講滿意中央嗰樣嘢啦，已經係用一種非常之肉麻嘅方法，就話你點樣去擁護核心啊？哇！要完全係冇呢一個毫無保留地擁護核心啊，嗰啲乜嘢咧？即係你文革啲肉麻嘢係出曬嚟嘅。咁你再加返上而家呢一個呢，即係你以土共嘅嗰個層次去睇嘅話呢，咁今年又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啦。咁有啲人做得好好嘅，譬如你就係話呢一個消失的五十年係咪 唔 係 消失的檔案。 係消失的檔案。咁我覺得呢個係做得好好，因為其實講真的，你即係民間冇人做呢樣嘢呢，就係俾呢個老共咧就壟斷咗呢個歷史嘅話語權，所以其實你應該俾翻個 credit， 俾翻羅恩惠啊佢哋嗰啲人。 喂，同埋你同老共嘅鬥爭，無論本土港獨，大家同唔同意？ 係， 但其實你都要借佢呢一樣嘢咧嚟壓老共。 係， 因為嗱，我而家我已經算係叫溫和民主派，我哋坐喺度呢三個都未必係完全同意呢個港獨噶嘛。好啊，你老共唔想港獨啊嘛，咁同我傾咯，撤銷八三一咯。你唔想我跳埋佢嗰度嘛，係咪？喂，所以其實而家本土派或者係港獨派或者自決派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呢？其實係冇論述。 你要解釋俾人聽，你建基於乜嘢嘅社會客觀基礎，乜嘢嘅民生嘅問題，嗯、我哋係需要港獨嘅。我哋系需要自決嘅。 最大問題啊，而家你自決都系停留緊嗰個叫做係即系概念股嘅階段啊。 淨系得呢兩個字啫，難 聽。係啊，唔係都係概念股階段，即系你 即系總之係公投啦，係咪、啊？未來嘅前途就係我香港人自己掌握嘅。 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咧即係 所以黃慧倫嗰陣時候咧，漏埋公民黨啊、民主黨嗰啲後生仔咧，嗰篇算係好好，雖然俾我笑嘅。 係 咩叫內部自決？即係屌你真係！唔包括國家定位、國家前途，只要你真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咯。 你作個新 term， 咁然之後證明自己係有啲新嘢。咁但係呢個唔係。咁其實講真，你講到明嗰樣嘢，如果有真正嘅高度自治，咁嗰樣嘢咪等於我內部自決咯，係咪？就正等於就係話，如果你係要有真正嘅高度自治嘅話咧，你首先要做一樣嘢咧，唔係話推唔推翻八三一啊，你更加根本性嗰樣嘢係推翻呢個白皮書啊。因為白皮書其實佢係咩啊嘛？佢完全係即係將原本嘅一國兩制嘅含義係完全係改變曬噶嘛。原本係講喂，你除咗呢個外交同埋呢一個即係軍事權之外， 國防外交、 國防外交之後，全部嘢都屬於香港噶嘛，係嘛？ 所以咧，基本法嗰陣時候咧嘅討論咧，其實已經爭議過呢個問題， 啊、 所謂剩餘權力嘅問題。 係啊， 當時候老共就堅持就話，因為你唔係呢一個聯邦制嘅政府嘛。你點會有剩餘權力啊？聯邦制嘅政府即係嚟咗美國咁，你係一個真係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嘛？所謂嘅 state， 無論係紐約州都好，只除了國防外交以外，如果係搞唔清楚一啲，都係個權力係屬於州政府嘛。但老共已經係一早喺討論基本法嘅時候已經否定咗呢個剩餘權力嗰個問題啦。即係佢咁寫落去，除了國防外交以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英文就 high degree of autonomy。其實呢啲咁樣嘅嘢咧，老共你唔好以為即係佢唔守法治啊，寫呢一句嘢出嚟已經可圈可點嘅啦。冇話俾你聽，除了國防外交以外，我所有嘢唔管。幾時話俾你聽係呢樣嘢？你只有攞高度自治啫。高度嘅意思就係點樣定個標準？ 我話俾你聽， 冇錯啦。我话俾你听系点啊嘛，喂，所以本土嗰度嘅思潮、港独嘅思潮、自决嘅思潮，其实唔系冇阿侨民噶。我针对嘅重点系乜嘢咧？例如上个星期就系话呢班人自己提出呢个主张，为咗选举，好啦，选完啦，支阿爷打压啦，支阿爷完全边缘化啦，一个不可以放过啦，阿爷玩埋 DQ 啦，全部鸠缩。归宿，冇讲错啦吓，全部归宿啊！连我哋搞个论坛啊，系冇人够胆将自己嘅主张讲出嚟啊！我再讲一次啊，不厌其烦啊！既然苹果卖咗出嚟啦，呢班人系冇勇气。其实某程度上，你系有道德问题。 我连最大胆个朱海迪都唔见咗。 唔系，你哋系有道德嘅问题啊！对唔住，你作为一个政客，因为你选嘅时候，你系攞呢一个牌头啊嘛。第一。你立咗立法会之后，你点样实践呢个纲领？话俾香港市民听，冇。第二，你连讲个论坛你都熟，点搞啊？我系你啊，其实你同政客系冇分别啊。所有闹得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嗰啲，闹埋你自己呢班人。我点解上个礼拜无端攞呢样嘢出嚟讲啊？点我同事话俾我听，冇人嚟嗰两个 part， 一个自决，一个港独，我咁大镬。那包括不是很大声的吗？有一些选举之前，那我就亲自找。如果他说他即刻推我，即刻屌鸠他啊！我说你那时候不是说得很大声的吗？大哥你。 但是他有什么反应啊？黄台阳当时。 没有，他说我想想。跟着我同事在隔离，我说你跟他讲细节，因为我不知道几月几号啊，几点钟啊，哪个位置那些。我跟他说。 喂，多谢我个朋友先，有一个是Tech Kwong， 咁啊即刻咧货金咗$20啦，咁啊多谢呢位朋友啊， 扣埋都有$150， 系啊，咁都要踊跃支持啊， 输埋啲帮佢出啲， 咁啊我哋有货金，我哋一定会即系帮佢讲嘢吓，可以讲翻两句啊，即系如果系， 喂咁契弟， 喂唔系噶，其实系讲紧呢个留言咧，系可以置顶一段时间嘅， 系嘛， 系 啊， 咁威 嘅，系啊，唔系即系佢货金之后就而家就置顶咗咯。就有$20咯，系啊，咁呢个朋友可以讲啲嘢嘅，咁我哋可以帮你读出嚟咁样样嘅，系啦。 咁呢个系你嘅特权嚟嘅，播金者嘅特权。 咁我卖埋广告得，使唔使我一阵要读下喂？屌，金利来一开，咩好事自然来咁 可以噶，其实系。不过我哋就变咗勾搭。 唔系，所以我本来其实我真系唔想回应，即系对咩陶光恒亲自邀请嗰啲，因为我费力事益咗佢。 吓， 我使乜回应啫？今时今日。是咪我鍾意请边个关你乜撚嘅事啫。 你讲隔离呀吓霍志光啊。 我老豆都唔敢同我讲呢样嘢啦屌。我老婆都更加唔会夠膽同我讲呢样嘢啦戇鳩。本来我真係唔想回应你都你引我咋。因为我帮佢搞棘威又扑街屌佢而家同我争咁多倍大佬。咪益佢大佬回应佢。但个问题就係、是、喂人唔好。 佢都帮你宣传得好好落力喎。 係咪?OK。咁但係人系一个你 有 理 有往嘅。 有理性思考嘅过程嚟㗎嘛大哥。喂，请人讲个讲座，未必陶光同意噶，系嘛？跟住哇，嗰啲高几花啊，大佬又话咩？因为有人 cap 俾我睇啊，因为佢 block 咗我啊，屌我都好奇怪。你写我，你 block 我做乜撚嘢咧？ 系咯，哦 ，OK。 咁你唔系谂要俾我睇咁啊？跟住又话第二个人 cap 俾我睇，就话喂，原来有人话咧，就系点解黄毓民会输几百飞咧？咁样。就是原來是西環的咁而家陶光恆咧就要幫呢、這個西環做嘢，就收共產黨錢，所以咧 that's why 就揾黃台嘅屌。我話你真係好想像力啊，地嗰 其實呢啲提你都無謂嘅，真係。 唔係，所以我真係唔想提，係你叫我即係攞緊蘋果嗰段嘢嚟講嘅咋。 哦，唔係咁難得人哋蘋果係講你嗰陣時，你咪講兩句咯。 要多謝宣傳。 係咯。 唔係聽日星期六，我而家記得時間地點啦，就係、是、一點鐘喺。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应该是即系西湾。 哦，听日嗱咁快啊！ 大石街啊，咁你可以过嚟咧，系 有冇 屌鸠呢个招显聪啊、黄台啊嗰啲嘅吓 啊？唔系有冇咩先？有冇咩啊？ 我谂住揾你两个去啊，因为我唔知有冇蓝丝踩场啊，大佬，你起码大只少少，挨几锤啊，大哥， 系嘛？你揾阿 Pan 啲去咪得咯？ 阿 Pan 啲去，大佬， 咩你？ 阿 Brian 嗰啲都去，阿水哥都要去啦。顶几锤先嘛，大佬咪蓝丝踩墙嗰啲，你知？阿李思烟嗰啲嚟系嘛？ 李思烟嚟砸鬼你啊！啫，关我哋咩事咧？系咪先？ 真系表演掟哑铃噶嘛？唉，咁样样，咁啊，所以都要多谢何志光喎，系嘛？咁啊，就咁样啦，系嘛？喂，咁但系其实讲真，嗱，如果即系。我都唔怕唔開名啦，有乜所謂啫？即係你話呢個自決派，尤其係眾志啊，甚至乎黃之峰咁樣，即係你見佢而家呢排佢搞得好落力，就係搞啲咩 international connect， 甚至乎喺英國裏面係咁抄一啲國家檔案出嚟，就喺度睇翻，即係喂，究竟香港以前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喺個決策過程中係嘛？即係係咪香港係咪有獨立嘅權利係嘛？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喂，我覺得。你是真的为这件事铺路的，即是在理性上面，在理据上面为独立铺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另一方面你不可以忽视的现实，就是说你就算你有理据独立都好啊，喂，其实讲真 的。那样东西不是讲理据，那样是讲政治现实。 不是，或者是讲权，不是，或者是讲 power 啦，更加 简单来讲就是 power 的能力，你有没有这样的权力。即係你帶個共產黨嘅時候，你做乜都得啦，你叫佢跪喺度同你拉腳趾都得啦。但係而家我冇呢個能力啊嘛，所以唔係我成日都警告啲人嘅。我而家我開始咧，可能年紀大咗，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我會諗多一步。點解咧？以前就話我認為嗰樣嘢道理啱嘅，我一定會提出嚟。尤其是涉及呢啲咁敏感嘅政治問題嘅時候，當我有能力嘅時候，我能夠獨立嘅時候，我實獨立啦。 係， 當我有能力自決嘅時候，我一定自決啦。但係而家你咁樣催發，最大嘅危險係乜嘢？老共一嘢揼落你嗰度， 係 DQ 你哋咯。 唔係你而家就係 絕不手軟咯。 你真係應咗啦。啊，以前阿鬱敏成日講句説話，就係叫做呢個叫做又抱琵琶半遮面啊嘛。即係你自決係一個工具嚟嘅咋。你究竟工具嘅背后你想达成一啲咩政治理想先，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真正嘅自治，但係 under 一国嘅情况底下，咁你咪提倡呢样嘢囉。最理想嘅嘢就係应该点样，最理想嘅政治形态应该点样嘅。 好简单嘅啫，即係话我除咗要有间接民主之外，我仲要有直接民主嘅。间接民主就透过我选举一啲代理人係表达我嘅政见，我嘅纲领。OK， 即是定期四年的立法会选举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好啦，这个是间接民主的一部分。跟住直接民主的就香港重大的议题。例如 我們應不應該海水化淡廠，應不應該買東江水，例如我們是不是應該回購領匯，那那些又全民投票，那這個所謂的高度自治就真的很高度了，對不對？那跟著就這個不涉及國家定位，用黃惠麟的說法，只是所謂的內部自決，那夠不夠香港人？我所以我挑戰過王俊傑的，你記不記得我在他跟他辯論的時候，我說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獨立的話大鑊在於什麼？我們沒有外交人才啊，我們那些我們的僆仔或者僆仔多啦，去當兵的大哥，你是不是想做這件事啊？好像新加坡啊韓國那啊大哥，喂，你有沒有想這件事同要加稅的，是不是？因為你很多東西你自己人哋你斷絕了跟人家的關係的時候，咁你邊度買食物啦，可能要買好貴返嚟㗎喎。 但我覺得呢，如果你講呢啲嘢呢，即係你話我哋而家向嗰啲大白象啊嗰啲工程埋單呢，其實已經分分鐘仲離去加税。因為其實講真，你講返我哋而家嘅財政儲備係八九千億，咁但係你依照返呢個2030 plus 所講嘅嘢呢，我哋而家即係嗰個大白象嗰條單呢，其實係去到六千幾億嘅。咁你咁樣計嘅話，你再加埋我哋自己本身，喂，好多税收都係由地價落嚟嘅，呢啲係全民税嚟嘅，呢啲係，咁嗰條數先襟計嘅嗰度係。不過 anyway 啦，咁就我 唔係，所以我覺得值得辯論嘅， 值得辯論。 因為點解咧？即係頭先我只係講咗啲 cost 啫，我冇講 benefits 啊嘛。咁你講咗少少 benefits 咧，其實所以喂，呢啲唔係我主張 ，OK？我低温我冇讲呢样嘢嘅时候，因为我纯粹系从政治角度考虑啫。我唔，因为我喺实力唔够嘅时候，我唔够 power 嘅时候，我冇理由引共产党揼柒我嘅，戆鸠系咪？喂，咁你自己攞呢啲主张嘅，唔该你嚟讲啦，写篇文啦，唔使写几千字，唔使写万字嘅红文嘅，系嘛？咁嚟噏啦，噏就相对容易噶嘛，水过鸭背啊嘛，你都唔敢。咁我咪笑下你囉大佬，即係话你嗰套嘢唔係真㗎囉，係咪我嚟选举工程用嘅啫，咁你真係政客啦，咁你屌民主党你唔該屌埋佢哋啦，係咪屌公民党唔該你屌埋佢哋啦，全部都政客，係咪反而嗰啲政客讲啲务实啲嘅政纲我真係会坚做嘅，係咪我立到立法会用任何方法，用質詢又好，用即係修改拉布又好，或者要求动议辩论又好，喂咁嗰啲反而老实喎啲人。是吗？喂，香港的民主选举其实的选举的文化应该是要锻炼我们的选民识分析真伪的。不是吹到大一大屌我哪个不识吹啊，屌不如大家送层楼啊，屌一千尺的这样。咁你真係投我啊？ 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我哋頭先講一樣嘢，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喂，我哋又大灣區啊，係嘛？又搞咁多啲基建工程，係連係中港兩地啊，搞到有你冇我，有唔係即係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時候，然之後你先哇！你喺嗰個圖書館裏面揾咗成十本書，係可以證明香港係有獨立嘅權利嘅。咁已經太遲啦，已經係你做呢啲有撚用咩？即 係 講 做呢啲，佢哋就係唔想話俾你聽我嘗試用武力真係搞獨立啊嘛！ 反而咧，我係比較 appreciate 咧，係我記得係舊年啊，即係學院，即係有條僆仔出嚟講獨立，佢係真心贊成獨立。 香港民族論係嘛？你講 唔係 exactly 咁，但係即係佢嗰啲師弟啦咁樣，咁佢就話我哋想研究一套，即係其實係我哋即係就我哋唔係話鼓吹獨立，但係我係希望大家有一個即係認真研究。獨立嘅準備，究竟嗰、那個即係究竟係要需要啲乜嘢嘅？即係你講呢樣嘢係嘛？你用一個現實嘅層次去了解，去即係你叫研究嗰個學問啦，係嘛？即係 唔使啊！我答咗佢啦，圍繞三大問題得㗎啦：一要國際支持，二要中國嘅民主，三要我哋香港人計算呢個成本效益之下，獨立係比呢一個嘅一國係更加有利嘅。你答到呢三個命題得㗎啦。 唔係，仲有最 博士論文就咁寫㗎啦。 仲有一件，仲有一個條件好緊要嘅，就係、是、你點樣去，即、就、係、是、你究竟你同中國嘅應該關係應該係點樣維持？ 唔係就中國民主咗之後啊，你就唔會諗呢啲咁嘅嘢啦。 呢、 這 個 我唔信，中國民主係唯一解決問題嘅出路。即係如果同香港嘅角度嚟講，因為我覺得所謂嘅大中華咧，其實係遍佈13億人民嘅。 我唔相信佢嗰班人咧，真係即係有權用嘅人嚟嘅。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即係文化基因嘅問題。 唔係，所以我覺得就我 appreciate 阿黃之峰呢樣嘢，佢肯去圖書館揾書啦，係咪叫做係 啱嘅？ 咁但係就方向啱，嗰樣嘢唔夠啊，而係即係而且係講真係。你如果你認為就係咁樣做係夠嘅話，係好幼稚。因為其實講真，你等於你喺香港入面有機會你講嘅時候你唔講，係嘛？即係然之後你喺圖書館揾書，然之後佢寫一本啲乜嘢嚇，又即係成萬幾二萬字，喂唔夠咯，真係唔掂咯，係咪？即係你落地好多噶嘛？如果你隻抽嘅話，係嘛？ 佢哋唔會隻抽嘅， 係嘛？即係你而家係咪即係根本上你而家係咪停留嘅？是不是停留緊仲係停留緊概念股階段先？ 我覺得就係而家因為老共已經將所謂本土自決同獨立 捆綁埋一齊嘛。 捆綁埋一齊揼。所以而家呢包友仔冇人夠有吉士係出嚟講。 咁但係即係你如果唔係一個政客。 但如果我係你，我既然提出呢個主張，我唔係拍個腦袋即係亂咁噏出嚟㗎嘛嗰幾個字。喂，我點解唔冇勇氣出嚟講？点解我冇勇气出嚟讲啊？正如你今日同我拗领会、拗最低工资、拗呢一个嘅五区公投，我依然有勇气继续讲。喂，咁你先系真正嘅政治家，唔系一个政客啊嘛？唔系要搵饭食啊嘛，大哥。 有位网友啦，要叫 K Rivers 就话佢而家廿岁啫，喂，但唔系啊，佢讲过噶，佢十几岁已经做到人哋五十岁嘅嘢噶，大佬啊！你唔好睇小佢， 你好針對之風哥，我其實唔係就係針對之風哥。 唔係我針對佢呢句說話。 O K， 嚇，係咪？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你十幾歲可以做到人哋五十歲嘅嘢嘅話，唔通唔該，你真係做人哋五十歲都冇能力做到嘅嘢。 O K， 係 咪？即係你要為你自己呢句說話負責。 唔係而家佢都係準備選啦，你見佢都 唔係淨係選咁簡單啊嘛。香港人唔係淨係以一個 barely 就係選上做一個立法會議員嘅人啊嘛。 咁香港大部分都係咁樣。 所以我咪唔玩咯，所以我唔玩啱嘅，好啦，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